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身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恒上空最美的声音。 下午的一点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声音世界，这里是远眺夜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干燥的秋冬季呢，每天通过皮肤蒸发的水分在600毫升以上，因此呢补水必不可少。一个成年人每天喝水的最低限度为1500毫升，而在秋天呢喝2000毫升才能够保证肺和呼吸道的润滑。一路好心情，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许茹芸《美梦成真》。 我想着你那半情思念的声音，听在内心暗戳隐失眠的呼吸，苦苦想念习惯不睡，为躲开寂寞的笑脸。我的感觉像小说不要写到结局那一页，我不愿承认缘分已长此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有美梦永远也没心碎。我抱着你，我望着你，我笑着流泪，我不懂为你能如此真切，你留在我的眼眶却滴眼水，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我除了你，我除了我，我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天冷的没有你的不觉，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 是电视剧《我的秘密花园》的插曲。这张专辑呢，除了原有的制作群刘天健、徐德昌、袁惟仁之外呢，还特别的找来处理 R&B 以及舞曲以及另类的音乐颇为专长的黄乙，希望能够在这张新专辑当中呢给予特别的意境，更是希望许茹芸能够创造出更高的音乐领域。许茹芸为了这张专辑，也希望自己的演唱技巧更加的纯熟，特地到美国学习声乐以及如何发声的技巧，而最后的结果也确实如此，给了大家非常多的惊喜。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阿杜《差一点》。

现在是13: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听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这里群山巍峨，绿水萦绕，夜屋竹阁隐逸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民福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民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ull Match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梦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骏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等你到终点，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你的记忆滴落。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最近呢，那年花开月正圆正在热播，而除了孙俪超出众的演技之外呢， Lemon 更是要为娘娘的衣品拍手叫好。出席新戏发布会的娘娘呢，穿了一身攻气十足的装备哦，西装裤和蓝色的衬衫让她看上去是简约又大气，但是点睛之笔呢，还是要数他身上这件来自于 Togo 的腰封，双排扣的设计引导了男装的元素，而在颜色上呢，又和西装裤上演了一出顺色大法，浑然一体，拉高了腰线的位置，让娘娘的腿看上去长一点再长一点。好音乐不断，来听男爵妈妈《牡丹江》。 完成一晚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从那座桥这看月光下，一轮美满城市般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什么样，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想在最外墙那首牡丹江，就聆听感伤的是你悠悠风铃，又唤起了想象，想念的是春江湖水白兰香，谁在最外墙那首牡丹江，就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了青春，你打碎的语言洒在了世人的窗， 你从那头瞧着看， 上不一声光是人的光透了青春一年白色的人的色在那是雪上谁在不自爱唱歌手牡丹家这里中感伤一些你有阳风铃了放弃了想象想念的小春江湖水白兰香谁在不自爱唱歌手牡丹家这家不清想坐上牡丹身旁是人的光透了青春一道色的人颜色在人世的春风将来几颗冷下雨而不想吹咱们不稀罕老月亮装满不心房一夜下就可以玩家乡牡丹将来了几颗冷下下你等他安咱们的风妆老月亮装满不心房给了老奥汤可以玩家乡 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聊一聊卫衣和裙子的搭配那说起卫衣呢很多人会觉得直接搭运动裤就 OK 了但是今年的早秋最火最潮的 CP 就是卫衣加半裙卫衣和半裙两种看似风格完全不搭的单品啊，混搭在一起居然能够毫无违和感也保留了青春减龄的帅性同时呢还彰显了活泼的女人味任谁都无法抵抗这样穿准没错哦我们接下来有请出彰显者宽容 凌晨两点半你还在我身旁关上电话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能认真听你说的

本来穿的就少，还不扣外套，一早一晚天冷风大的时候呢，腹部就很容易受寒，尤其是像脾胃虚寒的女性，一旦遇到天冷就会肚子疼拉肚子，那这是胃肠道的一种自然反应。最好最省事的办法呢，就是多穿一点，尤其是要把这个腰腹部呢包得严实一点哦，照顾好身体。我们来听好听的音乐，周杰伦《黑色幽默》。 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是因为想的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收获？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眼泪攒不住，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想逃却又怎靠到我，说声你笑很丑了吧，我不想拆穿你，当初是你开的玩笑，想逃却又怎靠到我，说声你想的错了吧，败给你的黑色幽默。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已经猜透他都不想多说，把眼泪藏不住，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想透却又在靠到我，说散你笑很丑了吧，我不想再算你，当作是你开的玩笑，想谁又在看到我，说声你想不出我吧，卖给你的黑色幽默，说声你想很久了吧，我的认真败给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是周杰伦因为女友离去悲伤难平而创作的歌曲，深刻地描述着周杰伦内心感情世界的一环，

现在是14: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福选三、福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大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森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敬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本期节目继续和各位来聊一聊面膜。面膜界不堪落后在时尚圈，今年呢也是玩起了混搭风，也就是通过分区叠加的方式呢，一次解决所有的肌肤问题。这种新兴的方式又被称作是针对脸部每个细节做的精准护肤。那精准护肤呢，可以最大化的来改善肌肤的状况，尤其是在夏季肌肤容易出现混合问题的季节。我们接下来有请无印良品带来的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一不做声，空气中只剩下沉默在伤人，本来就已经夜深，现在更冷。那白天外头听回来的传闻还存疑问，朋友爱人良心脆弱是最难分。关上房门才知道心不忍，一个转身就不争吵万分。你用眼神送我一程，从不会往事前尘。 我不求真，我相信你一生，是假是真，只要你听口一声，我一定信任，比任何人更深。 别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我还一心一意的找你回来。别人都说你的心早已不在，原来未来你已经有了安排。更深，别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 别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我想自己你考虑了他的爱，别人都说害怕对我坦白，只是现在我受更多伤害，犹豫着应该重来让你离开。 时间和你聊一聊面膜，如今呢贴片式的面膜也自带唇膜，但是对唇部的效果不大，最好是能够使用针对性唇膜或者是唇部精华。了解了自己的肌肤分区，那么再来根据自己的肌肤想要改善的方向前进吧。好音乐不断，有请张学友偷心。 是寂寞慢慢占领我的心，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后不再为谁哭泣。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对爱厌倦，对爱疲惫，对我已没有感觉，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留不住人，留不住魂，留不住你的一切，是了解慢慢伤害我的心，就让我沉思在梦里，在梦里永远不要清醒。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不能分辨黑夜或天明，

心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充满勇气，觉得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 水则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十六式，文武同心。 噔噔噔！ 哇， 我特意来庆祝的。 太棒了！ 哇，好棒啊！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您现在听到的是留言，我是嘉伦。如果我问你，在这个世界上谁对你来说最重要，也许你会回答很多的答案，但是这道题真的有一个标准答案哦，是妈妈。因为你在饿的时候会喊妈，我饿了，你在痛的时候会喊哎呀妈呀，哪怕你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你也会下意识的喊我的妈呀。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留言呢，就是一位朋友，他给自己的母亲留一封语音留言。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妈妈，今天我想以这样的方式和你说说话，和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和彼此说的要开心一点不一样。我想说爸爸还有我们的生活。爸爸离开我们两年多了，只有我们知道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是怎样把那份痛和思念慢慢融化的，慢慢不再表现在我们的脸上。我要谢谢妈妈的坚强和乐观，也谢谢我自己。爸爸离开后，我们都在寻找最好的方式去爱对方，这是我觉得对我们俩，也是对爸爸来说最重要的。我希望我能为您撑起一片天，当然我心里更清楚您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我想说，我希望妈妈可以更多的关心自己，或者说是帮助我照顾好自己，不要总为我操心，因为这样我的心才会更踏实，我也会更有动力。这是我布置给您的功课哦，一定要完成。因为我希望妈妈能够快一点的转变注意力在自己身上。我为你报了旅行团，我希望妈妈在旅行中能够发现更好的自己。生活真的很简单，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无论经历了什么都能够平静的度过，然后生活呢能够在原来的模样里再增添一些美好。这会很难，但是努力做到了，你会发现自己很可爱。那今天呢，我就想点播一首充满期许感和收获感的《如果有来生》，送给我的妈妈，也送给所有的妈妈。 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爸爸，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样吧。收获

the party boys。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夜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 熬夜肌最明显的问题呢，就是肌肤干燥暗沉，脸颊干燥缺水，水质感全然不在，只有喝饱水的情况下呢，才能够让脸部看起来精神百倍。妆容我们用高光提亮T区，让轮廓呢更加的立体饱满，护肤也是一样的，只有将T区提亮，把眼部黑眼圈去除，学会突出重点部分才是关键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范晓萱《消失》。 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没有烟味，没有是非，没有被造句里的对白。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没有 guitar， 没有依赖，没有约会时的等待。离开我熟悉的城市，忘记我自己的名字，说没有结局的故事，你不想听我就消失。熟悉的桌子，拔掉我身上的电池，点点我脸上的黑痣，在地平线上。想出来， yeah

送的歌就不行了，不可怜。就算真诚的话多难看，最后还是彼此又抱成一团，就怕爱变遗憾。 爱我都想